你搞清楚自己是咩角色先得噶嘛？下下提我哋讲嘢唔好重复，议员嚟嘅大佬，系咪？跟住咪一样有人喺度发表意见五分钟，有啲人坐喺度目的就系叫你快啲完，跟住俾啲压力你，我都未出招，呢几日我都冇问嘢，咁多人问，听日仲有一日，我成大堆嘢咁大动我都未出， 听日半日咋？ 吓半日咋？有本事你半日帮我嗰一动嘢帮我搞掂佢。呢啲就是议员，谭志源呢出口述，希望呢两日搞掂。嗱，大家都写生死状啊！难你系要揾细节啊嘛，唔系你做咩又整一份副局长与政治助理的轮选嚟俾我哋睇啊？逼你一分啊，吐出一分，呢啲系咪晨早应该摆喺相关文件嗰度啊？系咪晨早都应该有一份关于主要官员问责制嘅检讨？你梁振英？團隊對整個主要官員問責制係咪嘅睇法檢討，然後你先至可以為你呢個五司十四局架構重組找呢個理論注腳啊嘛，唔係搏曬懵衰個小學生交功課，逼你一次交啦，咁又整一張嚟，逼你一次又交到第二張嚟，咩後任政府啊？啲質素咁低，點管治香港啊？將來唔鬧你都唔得。整张咁嘅嘢嚟，错漏百出。理念咩理念啊？后任行政长官的竞选政纲表明要发展问责制。哇！呢个问责制应该要枪毙咧，仲要发展系咪？你要检讨问责制啊，建立团队，增加梯级，鼓励有志从政嘅青年人加入政治问责团队，吸收经验，储备人才，系咪？问责官员的薪酬要与经验能力相匹配，这个是 CY 自己主观的愿望定是客观标准啊？有没有啊？你聘用人的时候是吗？工作要具实质，要增加透明度，要多面向群众，全部阿妈是女人来的，不吃饭会饿死，有病不看医生会挂老陈，全部这些因果关系，这些讲法全部都是阿妈是女人。我们要的就是你要深切去检讨现阶段呢个主要官员问责制嘅错漏喺边度嘛，而唔系忽然间叮一句出嚟，大家有啲舆论又认为呢个即系有啲问责，即系吓团，即系呢个政治助理人工好似过高啦，所以我哋而家咧就系嚟将佢拆四咁样，系咪？哦，政治助理人工过高，副局长唔高，局长唔高，有冇检讨啊？系咪先？今日上昼提嗰啲关于呢啲薪酬待遇嘅问题，咪正正就系因为咁啊嘛，系咪？你以为你哋好巴闭咩？攞埋啲咁嘅垃圾嚟，仲要逼你先有，系咪？即系当然，我哋对有啲政党双重标准，我哋都不以为然，系嘛？即系你有透明度，佢又话你整蛊佢妨害私隐，系嘛？你闩埋门，佢又话你黑箱作业用人为亲，咁系咪冇计噶啦？系咪？即系把口生喺人哋嗰度，系咪？但系你要做得好清楚，就唔会俾人口实啦嘛。我成个轮选就系咁样噶啦，系咪？有冇邀请信俾啲政党啊？罗太，我想问你，关于副局长同埋政治助理嘅所谓公开选拔，系嘛？轮选。你话邀请政党社团和各界推荐副局长或政治助理人选，有冇啲信俾我睇啊？有冇啊？定系口头？你答我啦，就系答呢条得噶啦，仲有十秒。 主席，罗太，口头嘅，吓，口头嘅，口头邀请。 哦，口头邀请，好啦。 你有新闻稿出过？ 新闻社团你都邀请啊？ 喂，口头邀请，咁咪即系你可以有啲你邀请，有啲唔邀请啦，系咪？系咪？你写明噶嘛呢度？邀请政党点解可以用口头邀请呢？你有冇口头邀请我呢？ 你 主席，我想问下罗太，我都要跟进呢个政治助理嘅问题。而家个政治助理嘅职能同曾荫权扩大嗰个政治委任制，讲个政治助理有冇咩分别咧？ 系冇嘅，因为我哋附件十嗰度咧，系都系现届嘅政治助理嘅职责嚟 嘅。阿黄议员， 既然冇分别，你做咩要减人工减到吓？即系你讲噶嘛？你哋话嗱，而家一个已经就系10万封顶，嗰阵时有啲十几皮噶嘛，系咪？喂，呢啲就真系 我覺得是很有問題的。如果你30,000元或者20,000多元，你想請一個這樣的人做，即是、啊、現任政府的政治助理那種職能，你是不是真的去委屈人呢？還是因為你這個是政府，那有得讓你、啊、入到來攀龍附鳳，是吧？有機會直上青雲路，是吧？或者黃泉路，咁啊可以吸引好多人入嚟，跟住俾啲政黨可以喺度擺啲僆入嚟，嚇、啊。譬如民主黨嗰四個衰咗啦，係咪？佢話要做卧底，我都未聽過人哋話，即係啊，趙記又話訪談，係咪啊？頭梁就叫卧底，嗰啲邏輯我又係即係覺得好怪，係咪？其實講嚟講都唔關佢哋事，都係你哋嘅問題啊嘛，係咪？你喂，我又想即係問下你嗰個公開招聘，你有個遴選委員會呢五條友。即係包括你在內，係咪主席就係梁振英剩落嚟嗰三個，佢係咪有一套制度？你咪定咗套制度俾佢，然後呢套制度咧係同而家現行嗰個問責制制度咧係冇違背嘅，係咪？同埋你擴大嘅法理基礎喺邊度咧？政治助理嗱，你話而家開啲局，你跟住要決議案呢度俾錢，跟住決議案，咁你攞個法理地位啦，係咪？否則嘅話，你根本就開唔到，係咪？咁啊，呢個20號啦，即係後日啦。咁你慢慢等啦，係咪？唔係下個禮拜三講錯係嘛？即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嗰個職能係一樣嘅，但係你竟然可以度一條咁嘅蠶蟲橋，係咪度嘅咧？譚志源封頂，即係證明過去呢班政治助理全部都廢柴嚟嘅。咁我又唔覺得完全係喎。嗱，民建聯都有兩件係嘛？又有一個副局長又升咗做局長。即係一家富貴，冚家都富貴，係咪？喂，呢、這個就真係佢哋培養政治人才，唔係培養政治人才。喂，佢哋嚟講，即係話同你已經係聯成一線，變成一個執政聯盟㗎啦嘛，係咪？咁你揀人都揀佢哋嗰啲人多啦嘛，係咪？隔離呢啲話明唔同你玩㗎啦嘛，係咪？邊個玩親就賣黨求榮，殺無赦，係咪先？咁你梗係你嗰啲人嚟㗎啦。咁你開呢位，咁啊大把人肯屈就。咪你要話俾我聽一樣嘢。点解呢个职能唔改变呢？头先谭志源喺度鬼拍后尾，怎么样叫佢落地区？系嘛？嗰阵时唔系噶，喺立法会出咁转噶，得闲就打个电话俾我，打得最多俾我叫陈志远，因为我系坐呢个食物安全嗰个委员会，系嘛？嗰阵时莫宜端都有打下俾我嘅，佢系呢个张建忠个劳福局嘅，咁但系呢就因为我成日闹张建忠，到后尾佢都费事游说我啦，打都费事打嚟见前后。同佢通過兩次電話咁大把咁多年，咁你咪廢呀、啊、呢啲政治助理，根本你就應該廢咗啲政治助理啦。喺政府嘅層級裏面亦都有政務助理，係咪嗰啲 AO 無啦啦整一層咁嘅，而家仲要將佢拆細，係咪？即係我覺得你一定要話俾我聽，既然職能一樣，有咩待遇唔一樣呢？可以有機會，係咪？雖然你而家呢就話哦一個或以上。我一筆俾十皮你，你鍾意請三個又得，請一個又得啊嘛，係咪？由嗰個局長話事啊嘛。咁但係你有個彈性空間就係、是、呢、這個彈性點解會留一個彈性呢？留一個彈性嘅原因就係因為大家覺得政治助理唔稱職，攞10多萬人工，所以你要改。咁點解你唔改啲副局長，唔改啲局長呢？我哋都覺得佢唔稱職嘅喎，啲副局長。所以羅太，你一定要諗清楚，你將而家呢個新嘅。嗰、那個政治助理嘅職能，你哋翻去諗清楚，係咪？你再話俾我哋聽，咁我啊收貨啦。主席，嗱頭先羅太就冇具體答到我問題嘅，咁我提先頭佢提嗰條問題之後，跟住有幾個議員跟進啦，就係、是、關於嗰個政治助理嗰、那個職能，你基本上冇改變，但係你薪水大幅下降，係咪？咁由譚志源局長咧亦都提到話，哦佢哋去區議會咧，咁係咪以後唔嚟立法會咧？是不是以后他跟我们联系那个职能又没有了呢？就你一定要给我们有一个答复的，这个是。是不是如果否则的话，那你喂大佬，我觉得真是委屈他们的、哦。是不是刚才也都有些议员提到，喂你连一个即是最低级的 AO 都不如。是不是我们现在一入来做政务主任几钱一个月啊？局长你答我。 啊局长。几多啊，局长？ 唔系咯，佢梗系啦，大佬佢政制 少。39,000元左右。 39,000 左右。 即系成40,000元啊，系咪？仲有佢嗰啲福利同你呢个所谓政治助理唔同啊嘛？佢嗰个系喂大佬真系铁饭碗嚟噶嘛？你呢个随时因为喂个政府一换届，你又嗱好似而家呢十几个政治助理，大部分都要收皮噶啦，系嘛？讲句难听啲，系嘛？连民建联嗰两个都收工啦，系咪？我都记得一个姓徐嘅。是吧？ 一个系咪姓张啊？你记唔记得？系嘛？咁咪咯，名都嗌唔出啦，我都好记性噶啦，系咪？有一个叫徐英怀，笑口噬噬，几靓仔嘅 ，OK， 系嘛？嗱呢啲咧，即系当时，即系佢哋有两个政治助理，一个副局长，一个副局长仲有加拿大籍，搞到一开始就瓜得噶啦，先天不足。系咪？你記得啦，08年嘈到拆天咁，跟住啲友先至又放棄嗰個外國國籍啊，跟住即係蘇錦良嗰個例子最好咧，就係咩咧？佢真係有機會做局長啊嘛，佢真係變咗問責局長啊嘛，係咪？當初就話，呢個即係唔係主要官員，唔係政治任命，即係唔係由呢個中央政府去任命佢嘅，所以有外國國籍都唔緊要。當時呢個曾蔭權嘅考慮係咁啊嘛，所以證明呢個人都抵佢有今日噶啦，係咪？搞到咁，好啦，又即係。放棄咗個外國國籍之後咧，咁啊好啦，其實係為咗以息而累，係嘛？其實佢都可以唔使放棄外國國籍喎，咁但係又整定喎，放棄外國國籍，跟住佢做文革局長，因為嗰個局係最多事嘅。馬時亨又病，跟住劉慧蘭又病，跟住佢又有得做，咁而家又繼續有得做，或者所以人做官唔係唔好責人病嗱，呢、這個唔得長毛，我話俾你聽，即係呢個咧，即係。一个人要有官运啊！呢啲就典型有官运有嘅，系嘛咧 ？Grasso 呢啲真系冇得顶，我话俾你听，佢运气好过晒你民建联其他嗰啲人。你起码佢唔使坐喺度发牛豆啊嘛！而家成班坐喺度又唔讲嘢，睇下你班人讲到有冇重复，跟住插你，跟住就搏呢个时间啦。而家仲有半粒钟，今日就实过到噶啦，系咪？唔系你个拨款啊，而系我哋一定挨过咗啊，系咪？嗱，所以嗱，我希望局长你真系谂一谂。將而家你嗰新設嗰個政治助理嗰個待遇升級同埋佢嘅職能，即係我當你撥款俾你啦，即係我哋而家冇可能話，喂，大佬你俾咗嗰份新嘅即係嗰個成個制度俾咗我哋先，我哋先至支持呢個撥款都冇可能啦，係咪？咁但係你可唔可以承諾我哋，即係話將而家你話仍然係相同職能嘅，係咪？但係俾咁少人工人哋。咁啊，唔可以即系话好清楚有份文件，或者将来有个制度喺成个所谓问责团队去到呢个咁嘅所谓梯队嘅梯级啊，你叫梯级啊嘛，真系，唉，即系而家我哋发觉我啲政府用语全部就嚟变晒共产党嗰啲啊，即系用晒嗰啲班子啊，咁呢啲全部都系啦，系咪？即系啊，落实啊，即系你啊读翻书嘅，你唔好学嘅，因为你都学唔到嘅，我话俾你听，阿谭局长。OK， 嗱，你可唔可以答应我，或者俾个承诺，执一执佢，然后令到大家即系包括嗰啲做嘅人，条气都顺啲，局长。 主席，我希望局长答一答我头先个问题啊嘛，即系而家嗰个职能冇改变，咁但系你而家系有可能咧，就系有啲局长咧请一个政治助理嘅，但系得10万蚊，咁有啲局咧。就可能三個政治助理，咁就你哋都講過人工可能都有成2-3万蚊咁。咁好啦，咁出現一個咁嘅矛盾呢，或者即係同過去即係經過諮詢又通過嘅呢個即係進一步發展呢個政治委任制嗰個副局長同埋政治助理係咪，咁嗰個係有少少出入啊。咁你係咪會有呢啲調整，然後有啲文件可以俾我哋睇到將來？ 局長。 主席，就對於嗰個新嗰個薪酬水平同埋嗰個彈性安排咧，我哋喺財委會嘅今日嘅文件嘅第41段到第44段咧，就解釋咧，就係話第一，就依啲政治助理預期喺新嘅政府裏面咧，佢哋喺立法會層面同埋喺地區層面咧，都需要加緊呢兩方面工作。所以第一頭先黃毓民議員有問到立法會嗰度點咧，咁喺文件42段咧有講到係會再做多啲依方面嘅聯繫同埋游說工作嘅。地區層面頭先我較早前講過嗰個轉型嘅需要咧，我留意到咧後任行政長官佢係需要新班子咧係多啲落區嘅，咁我相信亦都會包括政治助理，所以咧就喺地區工作會增加啦。咁嗰個人工嗰個嘅問題咧，嗰個獨立委員會咧，亦都係其實喺佢哋檢討嘅時候咧，亦都因應我哋喺幾年前所定嗰個薪酬嗰個嘅水平嘅制度咧。自推出以嚟咧，喺社會上咧的而且確有好多批評嘅意見。咁獨立委員會同埋現屆政府，特別係行政會議咧，亦都係應對呢啲嘅批評嘅意見咧，係將嗰個人工咧係 喺以前局長嘅35%-55%咧，係下調到大概僅大概少於30%局長嘅人工作為嗰個上限嘅。咁我哋同時咧，依度講出咧就係俾一個靈活性，係個原因係點解咧？因為有時可能局長係需要因應佢嘅工作嘅範疇嘅需要咧，我同埋可以有嘅政治助理咧，係稍微有一個彈性係處理佢哋嘅薪酬水平咁樣樣嘅。依個喺文件44段有交代啦。我留意到咧，新班子羅太代表咧，亦都有提過咧，就其實基本上咧，局長第時可能都係一個。如果係真係要需要超過一個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可能係兩個，甚至最多都係三個。依個羅太可能喺以往嘅會議都反覆亦都提過嘅。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譬如當係三個咁。如果當三個都係有劃一嘅水平咁先算啦，咁30,000+咧，約莫係等於僅僅少過而家政務主任入職嘅薪級點啦咁樣。咁我諗我可以補充嘅係咁多啦。 咁但係佢個職能又中央又地方，你仲要轉型，而家叫佢落埋區議會又落區，係嘛？咁咪真係好抵喎，係嘛？即係你而家即係用啲廉價勞工啊，咁但係佢又有政治認識喎。嗱，我哋睇翻你嗰份文件，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輪選。那個基本的要求，後任行政長官表明，問責團隊當然包括政治助理，需要有理念、有承擔、有能力。佢講過90多次嘅啦，樣樣都有嘅，但實際樣樣都冇啦，可能包括政治工作嘅能力，要能夠面向群眾和持份者。我最憎持份者呢三個字嘅，冇解嘅呢個係啊。咩叫持份者？呢啲咁嘅中文就垃圾到不堪。成段嘢你解俾我聽，具體有啲咩嘢咧？個個都要有理念、有能力，有咩理念先？是吧，你应该要话问责团队一定要跟返呢个行政长官，是吧，嗰、那个基本嘅施政理念或者佢政治理念，否则嘅话就冇得傾，讲得清清楚楚嘛，是咪有理念，个个都有理念㗎啦，反对你嗰啲人都有理念㗎，是咪，咁你会俾反对你啲人入你个问责团队，冇可能㗎嘛，是咪，有承担，点解叫有承担啫，识担水有承担啊，是吗，个个都冇承担㗎啦，我哋而家啲问责局长老实讲，问责局系咩，升官，即系你只有升官发财，没有问责下台，这个就是问责制最佳写照。所以你连写都写到一嚿嚿，你叫我怎么信你才得啊，是不是， 主席，咁啊，头先我哋啲议员咧就又植物啦，又食物啦，即系乜都出晒，即系都几穷，词穷，系咪，咁但系我都会送啲嘢俾你，我送两句说话，古文嚟嘅，都唔系好古嘅啫，明代一个好出名嘅即係讀書人叫做呂坤，寫咗本書叫《新任語》，咁係一啲語錄體嚟嘅。其中個自導篇有兩句説話咧，你抄低佢啦。輕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盼。輕就係興旺個興，即係振興個興。輕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盼。隔弊无太罩，罩是罩言的罩，即是成日搞，哇，我要即是改。 我电脑都没卖，你继续讲啊，黄议员，看看有没有声。点解个咪会冇？ 右盼， 哎，得啦得啦，请讲啊！ 隔壁就无太罩，罩言个罩吓。 我哋睇睇嗰啲咪点啊，好唔好？ 我休会10分钟啊，主席好辛苦啊，眼瞪啫。 而家又有声噶啦， 我哋继续讲啊你。 嗱，而家成个政府架构重组咧，即系呢两句说话咧，真系你哋真系可以参考。做咩要咁急啫？我当你系轻利嘅，都无太急，要左视右盼。而家就你急得就搞到我哋受尽折磨。呢、這个就系引述梁家杰议员较早时间所讲。当然有啲人就话我折磨咗佢个几月，系咪就呢个5月份系嘛，即系闹到我趴喺度。但我折磨佢嘅时候，就同时折磨自己噶嘛，大佬，我一命搏几廿命咁样样系，系咪？你而家喺度折磨緊我哋，嗱嗱冧，係咪？其實呢，即係羅太，你而家就醒咗好多㗎啦，你已經係 你我哋讲两分几钟，你答一句嘅啫。你已经好醒噶啦，费事啲人话由我重复，咁我总之又冇补充，系嘛？一阵就一句起两句止。咁但系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大家都了解到成个五司十四局呢一个架构重组，其实好多细节嘅问题。喂，而家我哋袋钱落你个袋啦，系咪？你折磨我哋，系咪？我哋袋钱落你个袋嘅时候，你又间唔中去整份文件嚟，间唔中去执啲嘢，系嘛？后边大堆嗰啲公务员喺度帮手要做嘢，系嘛？即系呢个就系康保缺位，即系通过呢个财委会开呢18个钟头嘅会，或者加埋呢4个钟22个钟头，就可以令你成个五司十四局架构重组康保缺位。OK。